重庆发生了离奇的中毒事件。有一个人在餐厅举办这个生日宴会，带备了自己在乡下自酿的药酒，想着在席间和亲朋戚友一起享用。但结果呢，饮用药酒的人随即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状况，有15个人要送院急救，其中5个人还死了。哇，你说如果在街在酒楼买到饮到假酒，阿 Win 我就好理解啊，但自己屋企酿制的都会有事啊，真系唔理解。不过我估个故事应该系咁嘅。嗰十几个人呢，平时应该饮开假酒，突然间饮啲真嘢落肚呢，就水土不服啫。所以应该都系以后都系饮假酒就最理想啦。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费格逊同埋云加先后离开英超舞台，同曼联、阿仙奴画上句号。但即使两位仁兄在曼联、阿仙奴这两个国际顶级的球会几咁成功，当你问到他的舞会，费作爷会答你是苏格兰的昆士柏，而云加是法国的 AS 麦德星舞会。不关球会的大事，最开头踢那队在那里开始的就是叫做舞会。相当简单，讲多句都嫌沉。偏偏有人仲要是香港的教育局走去问人，仲要问过都不知道关什么事的内地学者，喂，我的母语是什么啊？我初时讲什么话噶？你话呢啲政府官员嘅智商啊，同埋个办事嘅方式系几咁有悬疑，同埋呢个娱乐性咧？嗱，以前咧有个俗语咧叫做系人都知阿妈系女人啦。咁经此一役咧，以后大家未必可以咁肯定啦。除非问个内地学者啦，或者改做咁样，内地学者都确认阿妈系女人啦。我系星级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嚟今节嘅强哥 生还者。 喂，真系好荒谬，即系你点可能母语？或者睇阿 MJ 所讲嘅例子，舞会呢啲都系铁一般嘅事实，系唔使特别再 define 嘅。 冇人去谂过去 define 啊，母语系点样？我初初讲乜嘢？我哋而家系咪用紧母语？跟住唔使谂啊，即系呼吸紧呢个，你系自自然然发生紧嘅一样嘢嚟噶。 系，即系点解要再 define 咧？咁你睇到官员嗰啲嘴脸，杨润雄啊，即系我哋呢个所谓嘅教育局局长，即系仲要 一战成名啊！ 即系好奇怪，即系 define 母语。要问一个国内人，即系那个荒谬程度就同 M J 所讲嘅，问下个内地学者，我阿妈究竟系咪女人一样？ 你知唔知道我阿妈系边个啊？ 即系好坦白，我好想听下，我唔知道啊，我好想听下，如果杨润雄话个名字都难读过人，即系出嚟，如果系土生土长香港人，唔系话喺国内即系新移民啊、新香港人啊，咁我绝对相信佢嘅母语一定系广东话先啦。咁佢普通话水平系咪真系可以有一般国内人呢？即系佢心里面想表达嘅佢嘅母语，佢梗系想讲翻系普通话啦。 系 咁，但系以佢自己嘅普通话，相信一般香港而家嘅官员都讲得唔好啦。 肯定啊，系啊， 即系点解会有啲咁嘅自己出卖自己，即系完全可以用汉奸两个字形容。 所以咧，佢哋而家好多时咧喺度定义紧一啲新嘅字啊，即系我用啲旧嘅例子咧，即系当年我哋大家知乜嘢系普选，咁跟住咧佢再重新去定义嗰个普选嘅定义，跟住大家就要将普选同埋真普选去分开啦，咁所以大家就知道点样系，咁佢而家就系定义母语呢个词语系啦，大家以前就觉得其实真唔使解释，个母语咪就系初初讲嗰样嘢咯， 系 啦，舞会就系初初踢个球会咯，周润发先生佢成名嘅时候系 TVB， 咁佢嘅舞家咪就系 TVB 咯， 系啊， 大家本嚟系好容易去理解嘅，咁但系佢而家重新定义啦，因为有人再问佢啦，唔记得系问佢定系问边个政府官员啦，跟住佢嘅回答都好妙噶，佢话如果你呢一刻问我咧，你一刻我嘅母语都仲系粤语嘅， 咁边一刻嘅母语系咩咧？ 咁你出世嗰度地方会变嘅咩？你可以变嘅咩？你可以改变，即系话咧，佢会将母语咧以后咧唔系定义母语而家前大家用嘅方法系错嘅，系啦，母语咧就系你最大嗰样嘢就系母语，咁即系将个名词改变咗啊。 系， 咁跟住佢重新定义，所以咧有一句说话咧，真系好多情况下都系啱嘅。呢个世界上咧系有两种嘅道理嘅，一种咧就系道理，系啦，一种就系中国道理， 系，即系好荒谬嘅。譬如包括咧，我最睇唔过眼咧就系譬如林郑啦，或者睇嗰个所谓唔知母语自己系咩嘅杨润雄局长啦。咁林郑好似喺立法会有人问佢，话究竟 你嘅母语系乜嘢？ 你嘅母语系乜嘢啦？咁佢居然都可以。 回复一个我唔答呢啲咁无聊嘅问题。 我认 哇，我而家啱啱手头就揸住一封绿色嘅信件，啱啱就上嚟公司就攞信。 你都想唔答呢啲无聊？ 我都想唔拆呢啲无聊嘅信件。 其实系无聊嘅呢个问题，即系但系问题在于你有人去无聊问呢啲问题先啊嘛，即系教育局走去问清起呢个无聊问题，就走去问个内地学者啊嘛，你真系整个无聊嘅解释出嚟，仲要扮系咪官网嗰啲咁样？ 系喺官网上 面。系啦，咁样先去离谱啊嘛，其实系无聊噶。 系啊， 系啊，但系呢啲无聊啊、荒谬嘅事情不断喺度发生啊嘛。 其实我一路咁样睇啊，由我哋第一节讲嘅呢个高铁啊，到而家嘅母语啊，到以至到母语呢个杨局长咧，曾经发表过，佢系喺任内必定会推行呢个国民教育嘅， 系 即系歌颂共产党呢啲咁嘅所谓国民教育啦。 嗱， 即系香港嘅未来，或者唔好讲未来咩五十年不变基本法呢啲已经唔存在噶啦。我相信佢哋进一步嘅行动或者嘅想法思想咧，就系慢慢将你嘅粤语或者你嘅所谓呢个母语啦，将佢用普通话去取代，跟住再将你呢啲咁嘅所谓完全同大陆一体化， 系消灭你个语言，去消灭你个文化， 系啊，即系已经唔会再有咩五十年不变噶啦。 所以咧，嗱呢度真系要拉翻去，又拉翻去普选个制度啦。嗱，我同大家做个比喻啦，阿 Win 你公司有冇话 pay 数呢个咁样？ 有， 系啦，嗱，而家就系呢个咁嘅情况，大家有啲有啲听众，我相信都知道乜嘢系阿 pay 数嗰个制度啦。嗱，你而家咧全公司嘅人咧不满你啊，唔紧要噶， 系啊， 做下 pay 数咁满意你咪得咯，因为你知道你睇你最后 老细俾下 pay 数噶嘛， 系啦，你最后你有冇得加人工啊？你出年仲喺咩度做啊？有冇得升职啊？你全靠嗰份下 pay 数噶嘛， 系啊。 咁而家个问题咧就系杨局长又好，林郑又好，你试下老细问你一个问题，即使嗰个问题几无聊都好，你够唔够胆答一句我唔答啲无聊问题？ 一定唔会， 系啦系啦，冇错啦，就系因为嗰个人你知道呢个人都唔关事嘅。阿姐问你喂，点解你今日你 即系清洁阿姐？ 系啊，清洁阿姐问你做咩迟咗两分钟翻嚟啊？我唔 答啲无聊问题， 你就咁样答啦。 系啊， 系啦。咁但系因为而家个话事权啊，做下 pay show 嘅人咧，你可以好肯定，大家都应该知道，究竟林郑同埋杨局长佢哋边个攞住佢哋 pay show 嗰份嘢？系啦。 睇个例子好好。 系啦，咁所以佢哋咧就点解佢哋做嗱？佢而家啲教育局啊做嗰啲嘢啊，你市民全港市民不满佢冇所谓噶。系啦，有另外一个做下 pay show 揸住 pay show 嘅嘢去 tick 佢，可能我唔知道佢哋上面系乜嘢啦吓，但系佢就好满意啦。可能我黑心啲去谂一个阴谋论嘅，就是、你系咪真系喺度？大家而家喺度怀疑你系咪矮化紧广东话咧？你系咪有啲政治任务去推你国民教育，令到香港系潜移默化地去跟进内地嗰啲思想咧？咁呢一啲嘅政呢一啲人就系佢揸下 pay 数嗰啲人，咁样嘅政治体制之下，究竟其实我哋想要嘅制度呢、這个就系我哋成日喺度争取紧所谓真普选啊，我哋人民嘅话事权啊、自决啊， 即系 pay 数就由翻人民去睇咯。 喺好多地方啊，民主唔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但起码你唔会知道，诶呢一班政府官员佢嗰个制衡咧系喺翻人民嗰度，起码佢下年仲有冇再做呢一班官员，我哋满唔满意佢？仲可唔可以继续帮我哋呢班人民去服务？其实嗰个话语权好紧要，所以人民需要选票嘛。 先唔好讲话弹劾先啦，起码佢下一届仲有冇得玩，系由人民去当家做主。 咁 而家唔系嘅，正正就系 MJ 嘅道理就系、是，就算全公司嘅人唔中意我，都唔紧要。 紧要啊！ 我老细 buy 好好啊， 系啊，老细 buy 佢就得噶啦。 我做都好啊，国民教育 tick 系啦，加人工添，升职。你睇梁振英先生而家升咗去边？ 系啊，即系好荒谬咯，成件事。不过讲翻呢个教育啊，我自己咁样睇，香港嘅教育系越嚟越暗淡，暗即 系我又乐观，因为咧香港而家咧啲人个警惕性咧都几高啊，系啦，同埋咧有啲之前嘅例子啊，譬如广州其实有好好例子，广州佢都玩紧呢一个，即系都会留意到啦。喂，廣州人佢哋本地都講廣東話，跟住都開始越嚟越多俾普通話同化，佢都守護緊有前居之鑑啊。咁所以咧，香港人而家我希望嚇警惕性係高嘅，咁所以一有呢啲事情咧，大家都會即刻跳出嚟。喂，唔係，我哋要守護廣東話，係啦，香港電影啊，啲人即刻跳出，我哋要守護香港電影，香港係有香港電影嘅。咁啲人有咁樣嘅警惕性喺度咧，咁佢要再去做一啲國民教育啊，去做一啲我再衰啲去形容佢系洗脑教育嘅话咧，唔系咁容易。 嗱，亦都咁样去理解啊。其实国内咧，或者佢哋嘅想法系，因为 可能針對啊，香港前幾年太多年青人出嚟搞事，咁佢哋嘅想法咧就係希望去將呢啲所謂嘅年青人，肯定係以前英港英政府嘅餘孽，佢哋深受呢個港英政府嘅教育，咁我哋南北停，其實共產黨最擅長善於嘅就係洗腦，通過教育日日去歌頌呢個共產黨，好似 MJ 借咗本書俾我，嗰本北韓嗰本我要活下去啊，係咪叫做？ 係嗰本靚女做封面， 係啊，靚女做封面嗰本北韓脱北者一本小説啦。都是他形容回去在北韓的工教育都是怎樣，日日回學由朝頭早到晏晝都是歌頌，唱的歌任何新聞的報道都是歌頌啊，金日成啊，或者金日成的兒子金正恩的老豆金正日啊，日日如是，那你的腦海裡面你就會當了他是一個神啊，是一個即是我們要即是人很容易去控制， 是被影響， 你是不停地潛移默化，不停地灌輸，一日講一千次講一萬次，你就会地球唔系圆嘅，地球系正方形嘅，地球系正方形，一日重复一千次嘅话，你就会相信呢个正方形嘅真理咯。 系有用嘅，如果唔系唔会啲广告咁 work 啦。 系，但系我会觉得啊，我冇 MJ 咁乐观嘅。当共产党系真系要落实要做呢件事嚟讲咧，尤其是香港已经系。即是回归啦，即是这个是大家不可能去改变的事实啦。咁始终一定如果他要行的话一定会落实。 咁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政党呢就是能够永垂不朽的。咁现在根据我们认识的平民啦，你会就算当内地的朋友啦，歌颂共产党嘅系有一堆人喺度嘅，话冇共产党就冇我自己，系冇我哋咁幸福嘅生活，系有呢堆人喺度嘅，可能为数都唔少。咁但系心入边其实有个自己嘅想法喺度啦，有个知道共产党其实咁样做都系有问题嘅。不过我唔出声，我系咪其实唔系真系咁锯你嘅啫？如果你听日俾佢投票有共产党同冇共产党啦，其实佢可能投冇嗰边嘅话咧，其实呢啲人都唔少嘅。咁其实当只要共产党稍微开始冇咁强势，其实佢都知嘅。所以佢每年咧，要摆咁多嘅维稳啦、国安嘅费用去维持佢嗰、那个，所谓维稳咧，其实系维持佢政权嘅稳定啊，唔系维持佢国家嘅稳定啊。所以其实佢哋嗰啲个罪行都系咩推翻政权啊，其实唔系乜嘢，喺佢好多地方唔系咩罪行。 系啊，颠覆国家啊嘛。 系啊，颠覆国家政权啊，其实系推翻佢嘅党，系啊，就唔系颠覆国家嚟噶。咁其实好多人都即系心中有数咁，所以而家喺香港，尤其是香港资讯咁发达啊，最主要咧都系翻人嗰度啦，即系我而家见到咧有香港都。有唔少人系被洗脑，我有时都几痛心。系一啲我平时以前认识都系一啲几即系唔应该咁易被洗脑嘅人，但系因为佢哋可能日日去睇一啲嘅港人港地之类嗰啲嘅洗脑论坛啦。是好劲啊，或者有啲长辈 WhatsApp 嘅 group 啦，去 send 不断有好多一啲嘅嘢，佢哋係有地洗脑，咁但係佢哋始终即係之前佢哋嗰个理智有啲都仲喺度嘅。 係一讲起呢啲长辈嘅 group 呢，啱啱我前几日呢就睇到我一个长辈嘅 group 呢就好奇怪。咁我曾经喺节目里面有讲过一个有一班长辈阿姨阿姑姨妈嗰个 group 呢就经常係批评一啲香港嗰啲所谓年轻人啦，搞搞震啦，占中啊，阻住搵食啊，点点啊。咁即系呢个 group 都成立咗好耐啊，咁一路都系支持政府嘅，一路都系即系贬低啲年青人嘅，但系唯独是呢个粤语咧，即系话母语呢件事咧，就大家沟通出嚟咧，就话粤语先至系呢个中国最伟大嘅方言啊，又话香港嘅母语啊，点点就一出大家。跑晒出嚟， 所以呢件事乐观嘅， 系乐观，起码连呢啲嘅所谓比较蓝色思想嘅， 因为呢个牵涉到佢切身嘅利益啦嘛，因为佢都知道 识普通话啊嘛，呢啲人点会识普通话？ 系啊，就算佢识啊，佢都知道，即系佢嗰个母语真系广东话嚟噶嘛，呢个系冇需要任何嘅差异嘅，即系讲得好沉。 如果连呢班咁嘅姨妈姑姐咧，都觉得。开始觉得，系啊，普通话先系我哋嘅母语嚟噶，咁咧香港就冇得救。但系现在为止咧，起码到依一刻为止咧，佢哋都仲会觉得，我哋母语系广东话嘅，咁、 啊、 所以香港暂时都未死得住嘅。 我希望佢唔会有咁嘅一日啦，即系啲人不断会变噶嘛，有一日咧就会可能发生到就话，我哋要根据国家嘅一个老大嘅方向啊、全国都讲普通话，我哋都要跟普通话，将广即系自己将佢矮化，将广东话变成一啲好似乡下话嗰、类咁嘅。只要我哋香港人本身未唔会自己咁样去做嘅话咧，就依然系好乐观嘅。 系，不过咧，即系而家嘅。 即系我咁样睇咧，成个国家嘅体系或者北京嘅取态啊，以香港嘅睇法咧，系、不停一步一步去挑战紧我哋嘅底线。嗱、先由呢个好早期嘅我哋普选又好啊，以至到而家国民教育啊，以至到想用普通话取替广东话做学校嘅唯一语言，甚至可能如果呢件事成立咗之后咧，再过几年咧就会用普通话，可能喺法庭里边认可嘅语言，就取决就否决咗呢个广东话。将广东话可能唔作为一个官方嘅语言、 地方电视无线啊， 无线全部都用普通话，即系唔出奇。跟住再发展到会点样呢、我咁样睇，可能到有朝一日就系、呢、這个上网都封锁、即系可能我哋最爱用嘅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啲全部都用唔到噶啦。 咁啊真系大话。 咁到其时佢嘅讲法，政府个讲法系点咧？哦，我哋而家系中国嘅一部分嚟噶啦。咁、啊，国家我哋要支持翻国家。咁成件事佢一定系咁样包装噶啦。 又系嗰啲咩正规化噶啦，规范化系啦，网上面好多不良资讯。 系我哋作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政府要帮你哋筛选嘅 规范黄赌毒嗰啲咁样，将广东将个所有。唔啱听嘅就摆埋喺黄赌毒嗰度混混为一谈，系啦，我都好识呢啲咁样嘅技巧。 我相信而家佢系一步一步去分水煮蛙，就将你哋即系我哋而家香港人嘅一步步嘅即系享有到嘅权益权利一步步咁样出卖咯。 所以我哋而家咪继续喺度做节目，就喺度即系都 呼吁啊 ，希望大家听众即系我觉得我依然乐观嘅就系我哋始终系香港系我哋嘅地方啊嘛。咁我哋仲系有嗰个话语权喺度嘅，我哋有我哋影响力嘅。只要大家系唔认同呢件事嘅话，佢要封锁个网都唔系咁易做到嘅、 不如咁讲翻呢个普通话。假设 MJ 你个小朋友啊，咁如果你个小朋友拣两间学校，一样嘅，所有嘅评级系一样先，当假设，一间就系用广东话教中文，一间系普通话教中文，咁你自己会选择乜嘢？ 咁梗系广东话啦， 都你唔会考虑普通话教中文嘅。我嘅前提系普通话教中文啫，唔系话屌喺呢个普通话教中文里面咧，喺课堂里面用广东话咧就要即刻记大个，唔系咁嘅意思。 我知，我觉得唔需要咯。系啊。即系我如果佢想咁想学普通话嘅，我有大把方法，唔一定要普通话去教。 系普教中啦，就系所谓普教中。 未冇咁嘅必要性咯。 其实你话广东话教中文好，或者普通话教中文好，呢个我冇一个特别嘅倾向喺度。但系我担心紧嘅系乜嘢呢？前排就话啲学校咧，就特别系多一啲新移民读嗰啲咧，就好似有人唔知系造谣定点啦，就话喺啲学校里面，如果讲广东话咧，系违规嘅，系犯法嘅行为嚟嘅。 呢啲就好严重啦。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普教中又好。广东话教中都好，唔系一个重点，但我觉得作为香港人，即系始终广东话系我哋由细到大 ，B B 仔开始，阿爸阿妈，你阿妈同个 B B 仔讲咧，叫妈咪啦，妈咪啦，你唔会叫妈妈啦，叫妈妈唔会噶嘛。 入边有好多我哋嘅文化，我哋嘅礼语啊，有好多我哋嘅 history 入边，我哋系唔可以放弃呢样嘢。 即系你。有啲譬唔好讲俚语先啦，你净讲粗口，你都几咁顺口，扑街冚家产点，你唔会无端弹咗句抄你妈咁样出嚟咯？即系呢啲始终都系我哋土生土长嘅呢个香港嘅文化喺度。 所以咧，我哋除咗系支持我哋粤语所有嘅嗰种国统嘅周边产品啊，即系譬如话广东歌啦，香港讲广东话嘅电影啦，或者我哋 YouTube 上面嘅所有讲广东话。嘅频道啦，咁呢一啲我相信只要嗰个主持人又喺度，即系导演又喺度，我哋呢啲讲节目嘅人喺度，咁听众又喺度咧，咁就不灭嘅， 系 啦，咁啊未，我谂又香港吓，应该就乐观嘅，因为国际大都会嘛，除非佢唔想所有人嚟香港，咁就唔系咁容易去做到话封网啊呢一堆嘢嘅，咁而家几好，我觉得，因为而家个世代咧越嚟越难啊，即系佢以前谂住控制电视，咁跟住就控制舆论，咁佢都做咗好多噶，电视啊、报纸啊，我谂即系九成九佢都立晒咁样嚟。起码唔好同佢作对啊，嘅思想。咁但系，而家大家发现， 有网络 系啦，报纸大家咪最多唔睇咯，电视、亚视咁完全红色 嘅。大公文会全部唔 系，系咪？大公文会越嚟几多读者，大家心中有数。系啦，最好卖嘅可能就真系苹果咁样，咁大家会识拣嘅。咁如果当电视即系如果 TVB， 我谂佢都有佢商业考虑。如果真系要全真系咁 CCTVB 落去嘅话咧，可能佢嘅观众都流失，咁佢担心紧。所以我觉得就乐观嘅，我哋听众都仲系观众。都系有个话语权喺度，咁大家咪睇 YouTube 咯。反正而家越嚟都越少睇。 就系如果当 YouTube 当我哋坦所讲嘅 Facebook、IG 全部都封杀晒， 咁我发达啦，大家会揾我移民噶，真系。咁我啲移民行业就应该大捞做啦。即系如果香港有一日要玩到封网咁严重嘅话、，Facebook、YouTube 都话有问题嘅话，咁、我相信香港真系冇值得大家留恋嘅地方。 喺国家嘅层面想法咧，一定同 MJ 个泰恩所讲嘅，香港国际大都会点点点，嗱唔可能做个封闭，其实系唔成立嘅，因为上海、北京都系国际大都会咯，尤其是上海咯。咁点解上海都可以做到封杀？佢呢个如果喺北京政府嘅立场，佢一定会系咁样讲。 所以佢咪容许一啲外地企业有 VPN 啊嘛，令佢哋嗰个。 但系个 VPN 咧系比较吊诡嘅喎， 系又系一定要又系有个空 系啊，可以完全监察你里边曾经发过咩 email 啊，做过乜嘢啊，讲过啲乜嘢啊，即系完全掌握晒你曾经通过个 VPN 出跨墙出去，总 之监视住啦。 系啊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啊。好啦，咁啊，今次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希望大家仲未学普通话或者仲未搞清楚母语系广东话定系普通话嘅朋友咧，可以听完佢今次节目搞翻清楚咯。 多啲听我哋粤语节目啦。好啦，下次再讲，拜拜。